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加医疗先机到底何在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收听和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首先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国科嘉禾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邱月峰。邱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国科嘉禾的邱月峰。那个，我们国科嘉禾是中科院背景直属发起的一支 VC 基金，然后我们专注的领域是 TMT 和这个生命科学。联心医疗是我们在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领域里面投资的一家这个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家企业。然后 好， 对， 那也为大伙儿介绍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是北京联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财务官李晓东，也欢迎您李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大伙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大家好，嘉宾好。 嗯，今天呢，我们会和三位一起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和医疗。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现在的这个医疗圈当中特别的火，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很多我们说跟医疗相关的都加入了这样的人工智能。那到底人工智能和医疗它真的这么匹配吗？人工智能和医疗结合在一起，真的能给我们的看病就医带来很多的变化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 全国750名肿瘤患者，80%集中于三甲医院治疗。如何让他们在基层医院也享受到一流的诊疗效果？人工智能进入医疗领域，面临哪些技术与政策壁垒？人工智能越炒越火，如何辨识真伪，取得真经？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起探讨人工智能加医疗先机何在。 人工智能加医疗到底先机何在呢？根据刚才的这个录音介绍，全国有750万的肿瘤患者，有 80% 是集中于三甲医院治疗。但是由于这个医疗条件、各种环境、各种的限制，可能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常优秀的三甲医院享受到这样的医疗服务，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肿瘤服务 得不到这种高效有效的这种判断了呢？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投资领域，现在我们的这个医疗领域，有一些技术能够让他们在家门口，甚至在我们说社区医院，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医疗服务，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工智能和医疗的结合。那今天呢，我们会邀请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随时提出你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然为大伙准备了礼物，也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只要您回答正确我们的互动问题，我们会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3000元的肿瘤防治咨询卡。有了这样的一张咨询卡，您可以免费在线和我们这种三甲医院的主任以上级别的医生进行直接的沟通、对话和交流。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呢，也非常的简单。下面我们有请北京联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和首席财务官李晓东李总，帮我们说出今天的互动题目吧。 好，今天的问题是这样，请大家再关注一下我们后面的访谈的一些内容。我的问题是，肿瘤治疗有三大手段。除了手术治疗、药物的化学治疗，还有另外一种手段是什么？ 好，这是今天的互动题目，非常的简单。肿瘤的治疗有三大手段，除了我们说手术治疗和药物的化疗之外，还有一种治疗手段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3000元的肿瘤防治咨询卡。其实问题的答案刚才这个李总也说了，好好听我们的节目，答案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您公布。如果您现在知道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现在就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下面让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再对今天的两位嘉宾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邱月峰，国科嘉禾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专注于技术驱动的投资方向。邱月峰有超过5年的互联网产品商业分析及早期风险投资的经验，对产业互联网前沿科技领域有较深入了解，曾在百度参与全资收购子公司并负责投后管理，在早期风险投资领域主导投资过汽车供应链平台、医疗影像 AI 和机器人等项目。李晓东，北京联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FO， 连续创业者，具有10年创业经验、4年企业并购经验，早期就职于国家疾控中心，从事大人群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分析工作。2005年起，先后参与或主导创立中兴惠尔、嘉禾美康、生命在线等多家公司，期间多次主导公司融资和并购，曾在肿瘤诊断与治疗业务领域参与主导了数亿美金的项目投资。2016年，与张华、张硕共同创立联鑫医疗，致力于利用医疗数据智能和人工智能技术改善提升肿瘤治疗的效率和效果。 通过刚才的录音，我们对于二位嘉宾的整个的背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今天节目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加医疗到底先机何在。对于人工智能，我们先问一问我们的媒体观察员小麦吧，因为他在媒体这个行业接触到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对，人工智能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具体到人工智能医疗这一块呢，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将来用这个人工智能取代了医生，或者是说到时候我们在手术室里真的可能有这个机器人在给大家做手术。那么具体到现在的有一些应用呢，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好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影像公司，就是它会让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这种技术呢，帮助你来看这个片子，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是蛮多的。然后另外呢，真的在这种体检机构里其实是已经有一些应用了，比如说像这个基因啊，这一些国外的这种体检机构。那过去呢，可能我们对于这个进行体检做各种这个 B 超 CT 它这个片子的时候，对于这个片子怎么看，其实对于这个操作的医生要求是很高的。但是 现在呢用这些国外的这些机构，那个国外的这些器械，然后呢说可以实现什么，我片子出来之后我立马片子就上传到一个云端，然后云端呢就立马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给对比出来， OK， 那个到底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病变的产生，有一些病变的存在，是可以立马就分析出这个结果的。 嗯，这是小麦了解到的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对，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联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首席财务官李晓东。李总，他们的公司其实现在就是在做我们说医疗和人工智能的这个结合，那您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到底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是如何把医疗和人工智能两个结合起来的呢？ 好，联鑫医疗呢创建于2016年，我们主要是在做肿瘤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跟服务。有一个概念呢，先向大家讲明一下，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是两个大的一个领域。那么在肿瘤治疗领域呢，我们常规上面有三种手段。第一种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手术治疗，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切除肿瘤组织来完成这个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化疗，以服用化学药物为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我们所从事呢是叫放射治疗，简称叫放疗。 嗯， 那么放射治疗呢，它首先是要基于医学的影像资料、影像数据，由放疗医生跟物理师协同来操作一个放射性的一个设备，通过体外照射或者体内照射的方式，用电子射线照射杀灭肿瘤组织啊，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那么人工治疗呢，人工智能呢，在这个放射治疗里面的全流程，就包括照射前的方案计划生成阶段，以及放射过程中间的质量控制阶段，都能够发挥很多的辅助性作用。 嗯，好，那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它的这个人工智能和医疗相结合之后，其实作为普通的这种患者，它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帮我节省更多的时间，还是节省更多的金钱，以及我的这个治疗效率会不会真的有质的飞跃呢？ 嗯，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基于影像的智能分析技术与现在的放射治疗技术本身的结合，最终的目标将提供更精准化的、更个体化的放射治疗服务，能够将这个服务的效率跟效果得到提升，这是人工智能本身在于放疗这个领域中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这里边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呢，人工智能放疗技术并不是取代于放疗医生跟物理师，它起到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能够将医生的能力以及医生在大工作量下边的一种操作的准确度提升，那么这是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呢？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出现，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技术出现，能够更加有效的大量处理 CT、核磁等以往的这种影像数据，利用影像数据的特征分析以及深度学习的建模功能，可以在计划阶段，比如说在器官勾画、靶区勾画、放射计划的剂量验证以及相关的质量控制这种环节，能够发挥很多的一些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可以大大节省放疗医生的时间、物理师的操作精度，那么从而达到提升这个治疗效果跟效率的一个目标。 嗯，好，那这个我们是从整个的这个理论上帮大伙儿先大致说了一下到底能够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大伙儿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就以一个特别简单的，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说甲状腺癌是比较高发的一种癌症，如果查出了甲状腺癌，我们说一说怎么利用这个技术，大概能够节省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甲状腺癌呢是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瘤种，但是甲状腺癌更多的是采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的。那么我适当换一个例子，比如说是头颈部里的颅内的肿瘤比如说鼻咽癌或者是垂体瘤。那么这种颅内的肿瘤由于手术难度比较高，并且有一些早期化疗的效果并不确定，所以在放射治疗领域内，颅内肿瘤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瘤种。那么在 比如说垂体瘤的患者在接受放疗之前，放疗医生首先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一般是2到4小时来进行一个操作，叫做靶区勾画。那么靶区勾画意思无外乎就是说来控制那个照射射线在什么样的位置形成这样的杀灭组织细胞的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先帮他进行一个瞄准，告诉他应该打哪儿。 没错，是的，是这样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射线对任何组织都有损伤，那么所以医生除了要尽量的杀灭肿瘤组织的同时，还要做到射线不损伤其他正常功能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医生需要在 CT 图像里边，我们知道一套 CT 头颈部的 CT 片子在100多张到400张左右这样几个图层，医生呢就要用手动的勾画的方式把每张图层里边的不同器官都要进行边界的勾勒。那么这个叫做器官勾画跟靶区勾画。然后呢在每一个区域里边呢要定义射线给到的最小剂量跟最大剂量。这样在整个图层三维重建以后，我们能才能在一个三维结构里边观察到这个射线照射的能量分布是不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临床治疗效果。那么这个过程花费医生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这片子几百张都得看过，而且每一张都得勾画出来具体是哪个位置。 是的。 耗费很多的时间。那通过现在我们的这个联心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医生可以不用看了吗？ 现在头颈部的我们在跟像解放军301医院、海军总医院、医学科学院的这个肿瘤医院在跟他们在进行合作以后，我们产生的自动勾画模型可以在3分半钟之内完成整套头颈部这个器官的自动勾画。然后呢通过基于临床指南推荐相关的剂量。那么医生呢以前是纯粹手动勾画，那现在呢变成一个基于AI 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勾画结果来进行校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那么这样就大大节省了他的时间。 也就是原来他所有的基础，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一砖一瓦都需要医生自己来搭建，而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做到给医生一个房子，倒只是医生做一个内部的装修的改变，只是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所以说节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对，这个比喻很准确。 好，这是我们说的如何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医疗现在相结合起来。那也想问一问这个邱总，根据您的了解，人工智能现在在我们的医疗领域到底有哪些类别，像业内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先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首先是这样，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对于 AI 或者说叫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本身到最具体的垂直领域来说都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会更多的看在医疗的各个场景是怎么把这块技术给落地下来的，包括在医疗影像方面的一些应用，包括在这个疾病风险检测或者是一些健康管理方面的。那更多的其实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几个领域是一个是医疗影像，另外一个是这个疾病风险检控。对，然后先说这个疾病风险检控这块，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这个像现在的一些基因检测的一些技术，大家会更多的希望说能够更准确的理解这个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基因的状况，然后去看他可能得疾病的一个风险，以及说他得了疾病以后可能用什么样更精准的方式去治疗。那这种领域里面，其实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其实大家都还在路上，然后更多的我们可以举例像是这个华大基因，以及说国外的话其实在 Illumina 这种这个叫做相对老牌的这个国外企业，它其实在整个这种基因检测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市场上面已经占据了足够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我们国内的企业其实也一直试图在这个第三代的这个技术上去做一些超越。然后另外一块其实是医疗影像这一个领域。医疗影像这个领域其实大家也都集中的在去年和前年都冒出了很多的企业。更多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衡量指标是说看大家能不能拿到这个国内的 CFDA 这个证。如果能拿到其实这是一个分水岭，但是目前来说除了其实武汉的一家机构拿到了一个企业拿到了一个 CFDA 证以外，其实大家都还在路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长期去看的一个市场，但是大家都还在路上。 好，这是刚才呢这个邱经理帮我们分析现在国内这个我们说 人工智能和医疗领域现在的一个这个发展状况。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基因检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影像技术也好，通过刚才您的描述，我觉得是不是它更多的都是基于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可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叫数据在这个技术的效果的这个落地上是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嗯，好，那问一问这个李总吧，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联心医疗它所掌握的这个是人工智能和医疗的这个结合。那人工智能我们一直说它是有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好，而不是简单的这种大数据分析，我们是根据既有的这些，我们通过比对，通过这种核算给出一个结果。它既然有学习的功能，它到底体现在比如说我们的真正服务于患者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它的这个方案会越来越精进，还是说有一个医生给出了一个特别优的方案，特别好的方案，我们的技术可以学过来运用于更多的这种患者身上？ 好的，我给大家几个数字，让大家能够容易理解于 AI 在这个应用于这个放射治疗领域内曾产生的一个作用。 嗯， 我们国家呢大概有每年大概有100万多一点的肿瘤患者会接受至少一个疗程的放疗。 嗯， 我们国家呢一共在注册完成的一共是有大概2000家的放疗科。 嗯， 从业人员呢大概是2.5万名放疗医生，而再加上4000人左右的放射物理师啊，这样的是一个主力的群体。那么我们知道，在2.5万名放疗医生中间，副主任、主任级的这种优，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个专家，我们所谓的专家，全部集中在省会级以及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那么在2000家这个放疗科里边，只有接近100家能够有这样集中度非常高的这种专家的存在。 嗯 啊，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了这100万肿瘤患者本身，他接受的这种服务品质就会有很多的结构性的差异。 嗯 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关键现象是什么呢？像在北京这样的这个放射高端的放射治疗科非常集中的一个城市，很多外地病人淤积在这个地方。嗯，那么 AI 解决什么问题呢？ AI 就像主持人你刚才说的，我们通过跟一流的专家合作，将他们以前既往用于治疗的手工标注过的这个影像数据，这些数据呢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来进行训练，能产生学习这些主任进行手工工化的一些 know how 啊，我们管简称叫做知识吧，啊，叫做知识，然后用机器形成模型的方式去处理新的数据，来产生类似于专家的这种勾画效果或者是治疗方案啊。那么这样的工具呢有利于帮助那些经验不足或者是能力不足的基层的放疗医生能够快速的提高能力，并且呢能够更好的产生高质量的高安全性的放疗方案。 嗯 啊，这样就比把专家们请出去或者说花10年以上培养这样的好的专家，要更加迅速的满足肿瘤患者的治疗需求。 啊， 所以 AI 在这个将数据知识抽提成工具这样的一个环节上面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嗯，不光是总结这些数据，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去学习这个专家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把他的思路学过来。 是的，是的， 就感觉就好像是我们 OK 拿这些数据是用来喂养这个 AI， 然后呢 AI 通过这些数据的学习，他们学到了专家的这些思想，就是专家教会了 AI， 然后 AI 呢又来教会我们这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操作者。 是的，是的，专家，现在 AI 本身深度学习带来的这种革新性的变化，比传统的影像数据分析技术，原来我们在分析一个器官勾画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智能工具，但是那种智能工具一般基于影像数据的，像类似于分割、配准等等这样传统的影像分析技术，现在 AI 不一样。就像我们看到的人脸识别，或者是手机的这种三维的这种识别，它都是基于图形图像的特征抽提进行多层的训练产生的，它的原理和计算方法跟以前的方法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影像诊断跟影像治疗这个场景里边，深度学习能够发挥比以往更强的一个工具效果，能够产生非常智能的一个训练结果。 这点我们在临床上是得到验证的。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伙儿来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们更多的是用于像这种放疗，也就是肿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相对于我们这个大健康的概念来说，它更小一些，它针对的就是这些医院，甚至是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肿瘤治疗的这种医院，它才是有市场的。刚才呢，这个邱经理也跟我们提到了，其实现在对于 CFDA， 也就是国家食药监局总局的这个认证，是一个分水岭，很关键。那其实我觉得，第一是一个准入的门槛，拿到了这个认证，才可以进入到比如说这些医疗机构进行辅助。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医疗机构的这些数据，刚才您说了，这个 AI 的技术去不断学习这些专家的技术，如何拿到这个数据？我觉得这一进一出两方面都是需要去考量的，如何做到？您跟我们说一说。来，李总跟我们聊一聊。 好，数据呢是产生 AI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原料，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原料。那么这个同样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合法的获取和利用数据啊。那么原则上讲，任何一个医疗数据都最终最原始的权益是属于患者自身的。那么患者往往在就医同时呢，将这个数据的这种使用权去授予了医院跟医生啊，作为这个主体。所以我们说，我们利用任何一份病案数据，都需要同时获得患者、医生和所属医院的授权。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基础。所以但是我们国家呢，法律本身的这种体系是缺失的，因为在美国呢有一个完整的法案叫做HIPAA法案，它用来管理病人的这种隐私的医疗数据，以及约束它的使用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在国内目前这种法律体系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们在获得这个批量获得这种训练数据的时候，我们一般采取的方式是与这个合作的医院签署一定的协议。那么同时呢，在两个环境下边进行数据的这个使用跟这个训练，一个是在院内的私有云的一个情况下，也就是说院内它是一个封闭的网络环境，那这个数据 不会流出去， 不出来的啊，不出来的，所以大批的这种数据还是存在于院内，然后来训练产生一个模型。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因为需要多个医院采集数据来进行训练， 对， 我们就需要跟参与这个提供数据的这个医院签署协议，一般是属于一种联合科研协议。然后我们约定跟医院提供数据的医院方或医生来标准的清洗数据，将医院的产生的原始数据的这个隐私信息清洗掉。 好，这样我先打断您一下，因为节目上半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和大伙儿来这个原始的数据到底是如何收集到的，如何更有利于采集这些数据。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全国750名肿瘤患者，80%集中于3甲医院治疗，如何让他们在基层医院也享受到一流的诊疗效果？人工智能进入医疗领域，面临哪些技术与政策壁垒？人工智能越炒越火，如何辨识真伪，取得真金？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起探讨人工智能加医疗先机何在。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国科家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邱月峰邱总，北京联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财务官李晓东李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邹小麦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加医疗到底先机何在呢？那节目的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李总还没有跟大伙儿回答完，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它需要大量的这种数据的前期的采集来进行学习，这个数据到底如何获取？刚才说了，其实是分了这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院内的，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多家医院来共同相结合的。那这个就涉及到了患者隐私，因为要出医院了，会不会把患者的隐私泄露出去呢？ 对，这个是需要一个严格控制的。我们会跟参与提供数据的这个医院和医生约定一个数据提供的一个标准，也叫清洗标准。那么需要把病人的原始的隐私数据全部清洗掉，才能够拿出医院来用于这个训练。另外呢，实际上大家对于训练这个数据呢，具体的一些细节可能会有一些模糊。那么简单点讲是这样，就是一个患者原始的一套，比如说 CT 的一个影像数据它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啊。那么清洗掉病人的一些个人的隐私信息以后，它就是一套普普通通的一个 CT 片子。那么用于训练的是什么呢？用于训练的是医生原来在这套原始数据上面利用自己的知识 来进行的一系列的标注，我们管它叫做标注。那么在放疗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他做的剂量定义、器官勾画、靶区勾画、剂量运算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共同组成了这个数据。那么用于训练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于这一个部位的 CT 或者数原始数据类型医生的知识，然后用它这个东西进行训练。所以实际上这个数据我们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有3万余套这样的完整这种放疗这个数据用于训练，是在公有云上面。那么这些数据都是去除了隐私的，同时都大量的加载了不同级别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些 knowledge， 这些 knowledge 是产生 AI 工具的一个基础。 好，那 对，我这儿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收集这个数据的时候，前期是不是会有一个把关或者筛选呢？因为就算是可以在三甲医院，它也有不同水平的医生，那就算是很高水平的医生，他可能在个别的病例上，他也可能有那个出错的时候，就是所以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收集到的这些数据也好，或者把它作为一些教学的素材也好，它就是真的值得去学习的这种素材，我们前面怎么来筛选？ 对，小麦这问题其实很专业了已经。不能靠医生的职级或是医生的名气来定义筛选的这个数据标准。数据要有客观标准。什么样的客观标准呢？就是这套数据一定是真实应用于了患者的治疗。而这个患者一定产生了很客观的较好的临床预后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正向的，我们其实它是历史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一些数据才能够被应用过来做模型的训练。所以这是一套完整，就是说从病人进入到这个治疗流程到完成治疗以后的一个随访，相当长的随访过程中间，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整个的一套数据才能被认定成是一个合格的数据。 好，这对数据的来源和把关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我们说了，除了数据的这个来源，我们这个学习进口之外，还有一个出口，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通过我们人工智能进行分析，进行学习，我们最终还是要用于市场，用于临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盈利。那上半段的时候，这个邱总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国家食药监总局进行了批准认可之后，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意味着通过了认可才可以进入到我们临床的使用，才可以有这种回报。那也想问问像李总，像联鑫科技这边有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证呢？ 我们一共有申请准备申请3个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软件也属于医疗器械，一个2类医疗器械，2个3类医疗器械。那么3类医疗器械是属于安全监管要求最高等级的医疗器械。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放射治疗行业，这个专业会如果不进行很高的安全监管的话，会对患者造成很严重的健康损伤。所以按照现行的监管规定和产品注册制度，是要求我们的靶区勾画以及放疗计划系统按照现有的规定进行报批。同时放疗计划系统也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然后提供充分的临床证据以后来获得上市批准。那么我们目前跟15家的这种肿瘤医院进行的合作是属于一种科研性质的合作，他们不能够用我们给他提供的现在这种成熟度的工具直接用于肿瘤患者的治疗，但是可以用于一些早期的一些科研或者是前期的一些研究开发性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说现在还在申请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正式得到这种批复。 是的， 现在主要是用于科研。那这样的话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创业的项目还没有这个进账，也就是说还没有可以拿到这个回头钱的时候。那也想问问邱总，那作为一个投资者，作为一个投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就选择了投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最终能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其实我们说是存在着不定性的。 理解，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联鑫在做的这个放疗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领域来说，它在这个赛道上面，其实我们观察下来，没有，目前来说都没有任何一家国家，就是国内的一个企业拿到在这个 证的这个事情上面拿到、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还在路上的一个起跑线的一个状态。而另外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去看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去更多评判对于团队的一个背景，以及说这个技术的一个实力，以及说我们执行起来的一个落地情况这几个维度。而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做风险投资的话，其实我们认准了这个赛道是值得去投注的话，我们就会找到最好的团队来去下注，不管他是否已经在商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实现、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基于刚才说的那几个要素，会觉得联心团队在这一方面是在国内这一块来说是很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所以我们也愿意在早期就跟他一起合作的走下去。 嗯，也就是现在在整个的市场上还没有比如说已经领先或者是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企业出现，大家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说大家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就看谁跑得快了。 是的是的，是至少在这个放疗这个领域来说。 嗯，好，那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大数据采集如果真的投入市场，刚才通过上半段这个李总的介绍，我们觉得可能会给我们普通的患者带来很大的这种好处，或者说这种对于放疗的这种准确性会达到一个很大的这种提升哈。那这样的话前期的这种数据的采集我们说了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现在已经跟很多家医院进行合作了，有没有考虑下一步比如说迈出国门，不仅是和中国的这些既有的医生合作，既有的医疗机构合作，像国外可能他们有更先进的技术，医生的经验更为丰富，像国外的这些技术我们有没有考虑也把它纳入到我们学习的这个范围当中呢？ 嗯，是的，我们在做 AI 这件事情上面，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跟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最一流的这种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这一点上区别于既往的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些这种落差， AI 这件事情上几乎是在全球同步进行发展。 嗯， 我们有固定的海外的一些科研和技术的一个合作伙伴，就包括了像 UT Southwestern， 叫西南医学中心，美国西南医学中心放疗科，包括了像 MGH， 就是麻省总院的放射治疗科。那么他们会在算法以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基于 GPU 的一些计算的一些运算，包括这个放疗计划本身的一些算法上面给我们提供帮助。但是呢这种跨国协作的科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是对于有一大批的生物医学信息的这种出入境是有一定的管制的要求的，所以我们会严格遵守这样的约束。也就是说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用于训练的医学影像数据和病案数据是不会直接传输到境外，那么我们会邀请境外的科学家来访问境内，能够对算法本身的一种方式进行一定的改善的一些支持啊，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协作方式。而恰恰我们国家的数据的丰富度是远远超过境外的，那这点是我们独特的优势。 嗯， 所以 我们的患者基数比较大， 而且类型非常多样化啊，很多数据在国外很难遇到，在国内呢是非常容易找到的。那么所以国外的科学家非常高的热情来参与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工具商业工具化的开发啊，所以这点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嗯，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小麦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的是事情好的一方面，我们都看到了有这样的大数据采集能够让它变得更准确，有这样很多的这种案例分析能够让它变得更智能，但这些都面临着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前期的投入会非常的大， 非常大， 收集这些数据，比对这些数据，学习这些数据，它的周期可能我学习四个和学习四百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我们前期投入是不是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呢？李总。 没错，也恰恰是我们认为自己最幸运的一个经历吧。 嗯， 我们成立于2016年的3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完成了四轮融资。 嗯， 从种子期、天使期、Pre-A 轮、A 轮一共完成了四轮。那么总的融资额呢已经接近1亿人民币了。 所以我们以现在团队规模已经接近70人的团队来干一件这种事情，毫不讳言的讲，就是在国外垄断型的这种放疗设备生产商，他们的这种放疗软件团队也就是只是这个水平啊。所以在中国呢，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投资人相信团队能够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啊。 对，但这里我作为一个将来可能的潜在的患者，那我也要有担心的，就是 OK 这一部分你们将来总是要投向市场的嘛，你们要赚钱来回报投资人的嘛，那钱可能要从患者身上出了，我使用这样的话会不会有很高的花费，是可能要远远的大于我真的来到咱们北京或者是来到哪里来看病的这个花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前期投入大， 这个，总是要赚钱的。 对， 那怎么赚钱？如果现在我们还是用于科研阶段，真的和市场对接了，用于这些医疗领域的话，会不会它的价格告诉说，我给你用了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用了一个智能的技术，所以比你普通的这种找一个主任给你挂号，我需要比如说多收你两倍或者三倍的钱，因为这其中可能有上百位的主任的经验在这个里面。 嗯， 对，其实这种情况呢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同样以数据给大家几个数字让大家理解这个事情。那么在成熟的放射治疗市场，像在美国和欧洲，它现在的每百万人口的放疗设备的数量呢是中国的三倍。那同时呢肿瘤患者采用放疗的比例在美国是 65%， 那么在目前国内呢是 20%。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本身对于放疗这种基本的治疗手段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 嗯，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面对这么强的一个需求，我们的服务供给能力是不足的。 嗯， 所以终端的价格，我们治疗一个疗程的放疗按照医保定价是不会改变的。 嗯， 不管它用不用 AI，它也不会改变。 嗯， 这个收费是既定的。 嗯， 那这样的成本不就由那个采购咱们这一套软件的 医 院去 承担 承担了吗？对啊。 采购软件呢是替代原来传统的工作站他们付出的这种采购成本，因为这种采购成本每年也是几十亿人民币来付出来。那么这个钱呢，以前是一台电脑按照每年100到150万的 license fee来由医院进行采购的。那么未来 AI 是什么情况呢？未来 AI 是说按照每产生一例服务就产生一次收费，那这个收费的标准应该是低于现在他医院付出的这种软件的采购费用的所以未来更多基层的这种放疗科加入到这种放疗服务提供以后，他们的运营成本会更低， 反而是省钱了。 是的。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也为大伙儿带来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只要您回答问题，我们会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3000元的肿瘤防治咨询卡。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也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伙儿来重复这个答案哈，说肿瘤治疗有三大手段，除了我们说的手术治疗和药物的化疗之外，还有一种治疗手段是什么呢？我们上半段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技术会用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疗的这个领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化疗之外还有一种是什么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3000块钱的肿瘤防治咨询卡。刚才呢这个我们的李总和大伙儿介绍了，说这样的设备融入到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会帮医院省钱，会帮我们的患者来说也不会有医疗费用的这个增加，但是医疗的效果要明显有了一个提升。现在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在医疗领域炒得特别火，也想问一问邱经理这边，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所有的领域都在套用它，甚至只要和互联网沾边和大数据沾边都说自己是人工智能。 是的。 对，到底怎么来分别它到底是真的人工智能还是假的人工智能呢？ 是这样，我们会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定义是什么叫人工智能。就是其实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产物，它更像是之前的一些技术发展的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大家把它拼凑起来的一个概念。主要的来说，其实 在近几年发展更火热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原因是机器学习这项技术的兴起，或者说是在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爆发。而机器学习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用这个既定的一些规则或者是原来人为的去设定好的一个模式去处理一件事情，而是让它能够通过不断的数据和不断新的信息输入，让它自动能够去进化或者说调优到一个新的一个处理能力，这样实现我们所谓的叫做更加智能化的一种技术。那这个技术本身其实如果要判断它的真伪的话，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导致大家其实就现在喜欢都套上这一个外衣，这样的话其实因为不太能够判断，所以也变得比较火热。那我们去看待这个技术的所谓的真伪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会去从最终的一个效果的一个判断来看，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技术本身落地下来它的一个效果是不是真的达到了，就是去掉了一些所谓原有的一些既定规则或者是一些框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设定，这样的话才去判断说它的这个算法或者是它的这个模型本身的优劣。但是在很遗憾，就是这种技术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拿到它的效果的验证的，因为它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叫做很初级或者是一个雏形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一方面其实是会去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他的一个背景他去做出来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落地，另一块那就是真的看他这块技术到底拿到市场上或者拿到实际的一个场景里面去能不能产生出真正的一个效果了。 嗯，好，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它产生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对，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科嘉禾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高级投资经理邱月峰，北京联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财务官李晓东和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加医疗到底先机何在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加入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除了这个手术和化疗之外，在肿瘤治疗当中的三大手段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我们将会为大伙送出价值3000元的肿瘤防治咨询卡一位，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李总，刚才我们聊到了现在这个联鑫医疗做的人工智能加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帮助很多的这种放疗的医生定制出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哈。那既然作为一个投资和创业项目，我们必然关心它以后的这种盈利的前景。除了做这种技术上的支撑，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更进一步做比如说设备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实体的投资呢？ 您这个问题确实已经很专业了。我们首先联鑫医疗现在的定位是一个技术工具 AI 技术放疗 AI 技术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商。 嗯， 但是呢我们存在有两个衍生的一个商业机会。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的具有 AI 功能属性的放疗这样的一些软件工具做好， 嗯， 那么我们就会拥有一大批的医院用户， 嗯， 也拥有一大批的放疗医生的用户。 嗯， 那么他们天然呢会有两个需求，一个呢是向我们的产业链上游，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寻求跟上游的尤其现在国产化替代的放疗装备的这种厂家去合作，能够跟他们形成一种联合的一种技术方案。 嗯， 因为放疗设备非常之昂贵啊，一般中高端的直线加速器是在1500万到450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采购，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一个商业空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向下游向放疗服务的连锁化运营进行这个拓展，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直接服务好一大群的放疗医生，可以帮助他们去融入到现在的第三方影像或者第三方放疗这样的一个服务网络里面去啊，这是我们的两个机会。 嗯，好，我们说到一个创业的产品，一个投资的领域，我们都在说它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它有技术壁垒，不能够被别人模仿。但是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联心所做的这件事情，它更多的是基于软件，也就是说这部分会不会很容易被别人模仿到？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大数据，只要我买回一次，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数据包，我就可以自己再做了。 没错，这个问题几乎我们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投资人都要必答的一个问题。 的这个问题， 对这个被 copy 的难度是直接决定了一个初创项目的一个生存的时间的长短的问题。放疗这件事情呢，在国内是一个相当高门槛的一个行业， 嗯， 因为它既有安全性的要求，也对这个人才的复合性有要求，不仅要对医学的 DICOM 的影像处理数据、器官识别勾画、放射物理的运算以及装备的控制相关，所以这样的专业团队，我们聚集好的七十个人左右的一个团队，其中有接近55人都是研发人员。嗯，我们几乎穷尽我们的能力，包括我们的创始团队，去搜寻国际水平上华人这个领域内最好的这些技术人员。所以我们相信，不管是任何一个大公司或任何一个其他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都需要经历这个过程。 嗯， 所以刚才邱经理也说，我们认为人的在 AI 这件事情上是最大的资产，所以找到最好的人才能做出最好的 AI 产品。所以人是稀缺的，最好的人也是稀缺的，所以 AI 创业的真正门槛实际上是人的门槛。我们在这条路上面还会继续的去进行投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积累。 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成长，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有大量的技术人才在背后对它做一个支撑的，不仅仅是设备或者说机器就可以完成的。好了，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最后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跟您提建议，说每一个医生不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这种建议或者是意见，尤其是一些资历比较老道的医生吗？那如果你们可以把这些医生集中起来，对一些疑难案例，像这种基层的医生反馈给你们，提供了这个案例之后，让这些专家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方案再反馈给他们，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机会。这是大家伙儿在给您出谋划策哈，这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以后有更多的人，尤其是这种专家加入到进来？ 没错，其实我们正在也是在做这件事情。肿瘤领域呢，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临床学科，所以我们叫做 MDT， 叫做多学科会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只要做的一些方式是什么？用通过技术的方式来辅助医生。因为越好的医生越稀缺，越好的医生的时间越宝贵，他们服务的人数、患者人数是极其有限的。那么通过机器的方式把他的知识工具化，把他的服务传播出去，这样才能覆盖更多的患者人群，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嗯，好，那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最后我们也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在肿瘤的治疗领域，其实我们说了有三大治疗手段，是手术、化疗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答案，放疗。今天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难度，所以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多哈。我们选出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价值3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肿瘤咨询卡吧。是樊平第一位朋友发过来的，他说手术治疗、放疗和化疗这三种技术，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给您取得联系，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把您的联系方式以及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编辑会把这样的咨询卡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给您。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的桥梁，也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健康投资家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这人工智能如何和医疗更好的结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